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。 最真实的音响，最感人的音乐，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现场魅力。每周三、周四、周日6点、18点播出，让我们为音乐喝彩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的现场魅力节目。接下来请您欣赏钢琴家大卫·赫夫高特钢琴独奏音乐会的实况。大卫·赫夫高特是一位天才的钢琴家，后来曾经患过精神病，在与病魔搏斗了十多年之后，他终于战胜了病魔，重返音乐会舞台。有关他的个人经历曾经被拍成电影。下面大家将要欣赏到的是大卫·赫夫高特2002年在北京第五届国际音乐节上的独奏音乐会实况，演奏曲目包括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、门德尔松随想回旋曲、李斯特音乐会练习曲、帕克尼尼超级练习曲中、李斯特梅菲斯特圆舞曲、贝多芬热情奏鸣曲、德彪西月光等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。